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10集，怪异父子。 晚宴的一开始就充满了一种诡异的敌意。展昭就站在白玉堂身后，他环视了一下四周，发现每一个皇子身后都带着一个贴身侍卫，而且有几个刚才见过面了，就是负责守着关卡的那几位高手。展昭莫名觉得有些有趣，这几位高手其实功夫都不错的，样子也各异。白玉堂坐着看着眼前一堆菜，突然有些后悔， 都不知道要吃多久，刚才中午饭不知道猫吃得饱不饱，这次出门前晚饭都没吃，不晓得他饿不饿。 轩辕杰见白玉堂没怎么动筷，就问他 不合口味。 白玉堂回过神，摇了摇头， 父皇，这位白衣少侠是我皇帝。 这时坐在众王子之首的大皇子问轩辕杰，轩辕杰笑了笑，看了看白玉堂，点头， 对了，玉儿今年多大了？ 二三。 哼，那应该排第几呢？ 他并非皇子。 众人都一愣，白玉堂也看了轩辕杰一眼，展昭有些紧张， 这家伙果然有什么幺蛾子。 他是我北海的太子。 轩辕杰此言一出，在场众人瞬间安静，随后哗然一片，群臣交头接耳，几个皇子脸都青了，特别是大皇子和三皇子，本来两人拉了两派人马培植各自势力，拉开架势准备抢太子之位了，没想到突然来了个来路不明的江湖人，竟然把太子之位就给抢了。展昭也有些纳闷，轩辕杰就算真的念子心切，那也有些拖大了吧。说实话，还没确定白玉堂究竟是不是他儿子呢，这就连太子都封上了，赶明儿别连皇位都给他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 我只住一个月而已。 轩辕杰点头示意自己心里有数。 什么一个月？ 你们这位皇帝啊，是我几天前才找回来的，可惜呢，他不肯认我这个父皇，要我拿出证据来证明给他看。各位爱卿啊，你们若是谁能让太子认了他这身份，日后宰相之位就是那个人的。 轩辕杰的话出口，群臣都一愣，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这北海的宰相一直悬空着，这职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如果太子还是个单纯的江湖人，那岂不是等于独揽大权？臣子们这下都开始打起了其他的算盘，这官场之中自然是没什么仁德情义，只有利益，有时候突然的变故能转化成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做官的最重要的自然就是机遇，机遇稍纵即逝，一旦把握住了，那么飞黄腾达指日可待，可一旦错失了，这一生就只能碌碌无为，看着别人一路高升，这种蠢事儿谁会做？众臣子不比那些皇子想做皇帝，他们只是想得到最大的利益，而那十个皇子也是暗地里生出了些别的念头。皇子也分三六九等，能争夺皇位的就那么几个，以前以大皇子三皇子他们几个为首，其他一些示弱的不过是看情势来站队，这回跑出来了个白玉堂，也不失为一座可以选择的大好码头。于是刚才接受到打击之前还是两方的阵营，在这一杯茶的功夫里头，已经瞬间分化出了多几个阵营，大多数人选择观望。展昭就站在白玉堂身后看着，以前赵真设宴，展昭就是负责去吃的，什么好吃的鲍大人都会往他眼前摆，他吃还忙不过来， 后来跟白玉堂一起吃，也是顾着吃，几乎没观察过皇上饮宴时朝臣是个什么表情。可这会儿展昭不用吃了，还居高临下可以看个够，下边这帮人的嘴脸看得他触目惊心，这里头有一个好人没有啊？白玉堂也不知道轩辕节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就问他， 这段时间我要做些什么？ 啊，你基本什么都不用做，熟悉一下北海吧。还有，这段时间是皇城里事情比较多的一个月，你也算来潮了。 都有些什么事啊？ 比如说北海一年一度的狩猎节，还有冰原节的庆典啊，还有朕的寿辰，还有祭天和祭灶神。具体的事宜啊，福高会告诉你的。 嗯，这么多事还都是闲事？轩辕节真的有心攻打大宋，这不是要打仗的感觉啊。 对了，听说玉儿和赵普关系很好。 轩辕节的话问出口，台下众臣以及几个皇子都刷啦一下抬头看着台上，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他记得之前跟轩辕节讲过了。 那甚好，你既然与赵普关系不错，那以后也好办事。 办什么事啊？ 啊，是这样，北海呢兵马不多，周遭西夏与辽国一直虎视眈眈，但是西域诸国呢都怕赵普。你若是与赵普关系很好，有他照应一把，那两国也不敢来侵犯我北海了。 轩辕节说的随意，展昭和白玉堂则是听了个稀里糊涂。轩辕节不是已经控制了辽国和西夏的皇族吗？怎么又反倒成了害怕的一方了？白玉堂虽然不是当官的，但他也不笨，轩辕节急着回到北海，可能是得到了赵普突然来黑风城的消息，他几乎是同时出现的，轩辕节自然要盘算盘算是不是跟赵普有什么瓜葛，万一他表现出神色异常，难免引起轩辕节的怀疑。于是白玉堂自然是没动什么声色，就事论事。 辽和西夏之前跟赵普拼的家底都尽了，再说北海地方广人口少，他们何必冒险来侵略你们？ 众臣子摸胡须，这太子除了长得帅之外，起码还挺有常识。 玉堂觉得辽国和西夏不会与北海为敌？ 目前不会吧，时机不对，他们现在要做的是休养生息，积蓄实力。现在西北一带相对平稳，这也是各家想要的局面，谁先动谁先死。不过我也不是很懂，毕竟我不是做官的。 玉堂看得很通透嘛，何来不懂啊。那若是让你做了北海皇帝，你会怎样？ 轩辕节这话貌似问得有点突然，白玉堂被呛到了，直拍胸口，无语地看着轩辕节。 说说看，朕就打个比方。 改善民生，发展商贸之类的吧。 轩辕节愣了愣，在场的朝臣也愣了愣，众人面面相觑。这时几个皇子都笑了起来，白玉堂也不去理会他们，就想着什么时候能散了席，他好回去喂猫，那猫别饿坏了。 太子未免也太没有野心和志向了，我北海地处极寒，绝对不能偏安一隅，应该壮大兵马，直取中原，成就一番霸业。 其中一位皇子对白玉堂有几分鄙视，其他几个皇子也点头。白玉堂喝着酒，觉得兴趣缺缺，心里暗骂，轩辕节也不容易，瞧这几个二百五继承人。 玉儿觉得呢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志在四方，你也是练武之人，不想做霸主？ 我只知道太平盛世从来没出过什么英雄，英雄只生于乱世，北海大举动兵出的那个英雄肯定不在皇城里，而是在民间。北海百姓本来负担就重，天怒人怨的，要是再打仗，打赢是死，打输也是死，那还不如揭竿而起对抗皇族，一场混战之后能赢的那个就是英雄。 不过别忘了，那英雄能坐稳的也只是北海皇帝这个位置。 猴子，不要说实话呀，要圆话。 你什么意思？ 几位皇子看白玉堂， 意思就是，所谓乱世出英雄，就是夺权之后换个皇帝，再害死一大批人，仅此而已。 朝臣们彼此对视了一眼，不愧是江湖名侠，果然看得也通透，气度非凡，够潇洒。展昭在后头就瞄白玉堂：“ 耗子，你收敛点啊！” 哼，素闻赵祯软弱无能，大宋如此富饶，不过是因为土地肥沃。若是能掌握于我手中，必定远超大唐盛世。 这时又一位皇子开口，有几个皇子也跟着点头。白玉堂也闹不清楚他们哪个排几号，只觉得闹哄哄的都是乌合之众。白玉堂下意识地看了看轩辕杰，几乎欲言又止。轩辕杰见他神色，含笑凑过去：“ 月儿，有何困惑吗？”“ 嗯，还是算了。”“ 哎，有话但说无妨，父皇愿为你解惑。”“ 你这几个皇子都是亲生的吗？” 白玉堂话说得很小声，毕竟这话不能高声询问。展昭在后头用力控制着自己的腮帮子：“忍住，不能笑。”轩辕杰听后倒是乐了：“ 怎么，月儿觉得他们愚笨？”“ 笨不笨我不太清楚，不过好像从小没人指点的样子，不太像你。毕竟都是皇子，这么不知天高地厚没问题吗？”“ 儿子嘛，要多少有多少，能干的只要一个就够了，其他的多了也是负累，蠢一点不是挺好的？” 白玉堂皱眉看了轩辕杰一眼，无法相信这话是从一位父亲口中说出来的。天底下哪个父亲不是望子成龙？轩辕杰将孩子的生母杀死，然后看着孩子们走上歧途，却还乐在其中。白玉堂就见轩辕杰此时脸上笑容阴险，说不出的凶残可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哦，景儿，你怎么了？ 小梁子。 哎，我在。 爹爹最近好累哦。 哦？ 他在挣我的学费哦。 这么一说，确实，干爹都创了好多个厂子了。 我不想爹爹这么累。小梁子，你帮帮我吧。 没问题，要我做什么？ 不会很麻烦的。像我平时那样求订阅分享就可以了。 好，了解。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，我是萧良，如果你喜欢我和景儿，就请多多订阅分享吧。